船儿啊，转回身儿来呀，叫了一声他阿家，你过来，我有点事儿。你看那外边儿没有风丝儿，咱们两个人儿抱着孩子儿去船门，当天去，咱们当天回啊。看一看我爹我妈，你的那个老丈人儿啊，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呀哎呀！ 小猴我心中想啊，拿点啥东西儿啊？朝子高三八件儿，你要么买上一斤儿啊？转回身儿来呀，打开箱子盖儿啊，取出来那个金上印儿，嚯，这本是哪个马标底儿啊？又没沾灰儿，又没刮底儿， 拉不拉换上我穿过一会儿，还是娶我那位有新买底儿啊？这回再穿上试试，还是那个正合身儿啊？ 哎哎哎哎呀！ 我们回